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八月、十一月、十二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型阵雨，东转北风2-3级兼4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欢迎来到我们的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哎，今天呢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晴朗哈，蓝天白云非常的棒耶。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说的这个目的地哈，那也是跟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相配，而且请到了一位我们可以说真的是久未谋面的一位老朋友了哈，他就是现在可以直接叫他旅行达人哈，资深的旅行达人默默，欢迎张默。 Hello， 大家好，道道又见面了哈。 是的，又见面了，咱们上次见面好像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 哇，我记得上次来1073。应该得有两三年的光景了吧？ 我差不多，这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啊。我觉得默默真的是瘦了。 啊、真的吗？ 对，就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瘦了，然后人也精神了哈。前段时间呢，这个默默是去了，其实是去休年假，然后去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据他说很少有亚洲人的足迹。 反正我之前也是上网做了一些攻略，那之前从攻略上的讯息给到我的就不多，然后呢。当我去到了以后，这一周的时间也确实发现，真的是好像没有什么中国人，甚至是亚洲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值得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是的，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那我们现在就是听到的这个音乐，其实就是默默从当地带回来的。 对，这个是非常有当地风情的，来自于当地一个组合叫做咸鱼四十，叫Salt Fish Forty 这样的一个乐队带来的，其实很传统。它不是很流行的东西。 对，但是呢，就很有当地的那个风情，大家可以猜一下哈，我们今天到底说哪儿？那 还是让默默稍事休息一下哈，十分钟的资讯之后，我们马上和盘托出。哎，我们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来关注今天的新鲜资讯哈，首先来关注南京的一个事情，南京网红青旅，170平米能塞40人，我的天哪，这个还真是让人有点瞠目结舌哈。最近呢，南京夫子庙附近的一个小区冒出了多家网红的青年旅社，其中呢一个旅社一个房间放了8张床，客厅还摆了4-5个帐篷，170平米的公寓，那若住满可以塞进大约40人，我的天。老板说青旅的意义呢，就是天南海北的人一起聊天，那两个人住就没意思啦。据悉呢，这些旅社都没有办理特种的行业许可证，随后健康路派出所民警突击检查了这几家青年旅社，并勒令店主拆除私搭的帐篷，目前警方正在对这些无证的旅社展开进一步的调查。确实这个青旅呢是让大家可以一起畅聊，然后一起天南海北的朋友聚在一起，能够和谐相处，结交朋友，但是呢你得合理合法，对不对？你170平塞40个人，我相信再怎么愉快的聊天也是抵挡不住这种拥挤感哈。好，那么来关注第二条资讯，众多游客和当地群众一同欢庆拉萨的雪顿节。雪顿节对于这个拉萨来说，或者说对于西藏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节日。看佛、看展佛、过林卡、吃酸奶、赏藏戏，眼下的日光城拉萨正沉浸在雪顿节的欢乐气氛当中，众多游客和当地的群众齐聚拉萨欢庆节日。在这个藏语当中呢，雪是酸奶的意思，顿是宴的意思，所以呢综合起来就是酸奶宴，那又称酸奶节。雪顿节是在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西藏拉萨重要的民俗节日。今年的雪顿节是8月11日到17日举行，有藏戏大赛、藏戏展演、传统马术表演、民族服装与服饰文化展演、精品唐卡展、纳木错徒步大会、名优商品交易会等多项精彩活动。哎，现在今天是15号哈，那还有2天的时间，如果现在正在西藏的朋友，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雪顿节的盛会。那节日期间呢，拉萨罗布林卡公园和龙王潭公园每天都会为观众奉上不同剧目的藏戏演出，离演出场地一条街以外，人们都可以听到藏戏演员们高亢独特的唱腔，真的是非常的棒了哈。那在这个7天的雪顿节假期里，拉萨市民以及周边的群众还会换上节日的服装，背着青稞酒、酥油茶以及各种藏式的点心，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拉萨河边或者公园里，一起过林卡，在酒香和欢笑中尽享愉悦的节日生活。好，真的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场景哈，想象一下这个雪顿节还是盛况空前的。好了，来关注第三条资讯，盘点年轻人花式过七夕。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本周五就是哈。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默默，七夕你有什么安排吗？ 应该是在工作中度过吧。 哦，真的吗？ 不对啊，不是说咱俩一起过吗？ 哦，是吗？ 对啊。 哎，我都忘了，你看、 啊、 这一起合作一个项目就是就是容易乱，是不是？ 是的。 对，七夕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不妨也跟我们透露一下。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七夕还是这个就是当一个普通的周五去度过了。 对，可能周五晚上本身可能也会跟朋友聚会啊，或者跟家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就当一个普通但又有点与众不同的周五过就行了。 对，其实不管你身边有没有这个跟你一起过七夕的人哈，就是是另一半也好还是朋友也好，大家一起聚个会， 对、 如果有时间的话嗨一嗨也是可以的， 跟朋友的另一半过也是不错的选择。 是的，带上朋友哈，不然朋友会打你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七夕到底大家都是怎么样去过的呢？其实酒店和美食比鲜花巧克力更加的浪漫，现在这个方式已经有所改变了。又是一年七夕临近，对于年轻情侣来说，这已经是一次不容错过的表达爱意的机会了。绞尽脑汁 规划筹备已经是许多人七夕前的一个常态，来一场浪漫的旅行更在近两年成为了潮流。近日呢，就有这个网站发布了七夕旅游系列的榜单，榜单显示部分二线城市居民对于七夕旅游的热情远超过北上广深的居民，因为这个可能北上广深的居民实在是太忙碌了啊。然后这个有中心的负责人就表示说，从对不同客源地用户的行为数据分析来看，对七夕主题的旅游，来自湖南的用户关注度最高，其次是福建的用户，一线城市居民选择在本地周边或出境过节的人数占比相对较高，尤其是白领阶层，由于工作繁忙，假期紧张，七夕节更多的是在本地度过，或者是拼假出游。那对此呢，马蜂窝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查，有意愿在七夕出游的北上广深用户占比是 14%， 二线城市用户则是占比大约是 28%。 那境内游方面，北京、成都、上海、厦门、杭州、大理、西安、三亚、青岛、深圳成为最受七夕旅游人群欢迎的目的地。那这些地方风景优美，或者是有文艺气息，也非常适合情侣们七夕出游。另外呢，像大数据分析，无论是异地还是本地过节，在庆祝方式上选择鲜花巧克力这种传统方式表达爱意的人正在减少，而住高档酒店吃法式大餐，小小放纵一把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那出境游方面，海岛游受到蜜月旅行人群的欢迎，马尔代夫、仙本那、塞班等热门海岛目的地也是正值旺季。那么刚刚呢是关注了三条国内的资讯，我们现在来关注海外的部分哈。先关注希腊，希腊照料猫职位遭全球疯抢。这个大家去过希腊的朋友都知道，希腊的猫咪是特别多的，而且他们呢真的是仿佛生活在天堂之中，因为没有人伤害他们，并且有天天的这个天使般的铲屎官来照料他们哈，还有这些爱心人士给他们捕鱼。好，那最近呢，有着猫岛之称的希腊尼西罗斯岛猫庇护所发布了招聘信息，为那里的几十只猫寻找照料他们的员工。结果呢，这个信息一经发布，遭到了万人的疯抢。那据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说，目前呢，尼西罗斯岛猫庇护所生活着55到70只流浪猫。但是运营这家机构的夫妇计划今年秋季去纽约工作了。为此呢，女主人这个就通过脸书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寻找成熟的、真正充满激情的爱猫人士，在她离开的期间照顾这群流浪猫。这份工作呢，每天工作4个小时，前期需要经过2周志愿者性质的试用期，大约从11月开始领薪，月薪是600欧元，大约和5000元人民币哈。那据悉呢，这对夫妇原本以为这份薪水不高的工作可能会无人问津，没想到短短一周的时间，全球各地就已经有3000人投来了简历。我的天哪，这个要在3000份简历当中优中选优，也是很头疼的一件事哈。那来关注日本的消息，效仿中国，日本也即将推行摊位扫码支付啦。2018年6月28日 LINE 召开了事业战略说明会 LINE 的研讨会啊，会上呢 LINE 宣布了一个令众人十分惊讶的消息，也就是 LINE 将重点推行线上支付的功能，就是 LINE 支付，并且作为该战略的一部分，为中小规模饭店等店铺自8月开始免除3年的线上支付手续费。看来真的是要这个大张旗鼓的铺开了。那 LINE 支付的主要方法是这样的，在店内使用特定终端或 POS 机支付，扫描柜台附近二维码支付，通过店主专用手机软件进行支付等等。其中通过店主专用手机软件进行支付这种方法并不需要任何的成本。日本的无现金这个社会迟迟未能推行，原因之一呢是因为高额的手续费。日本信用卡的加盟店手续费为3%到5%，即卖出一 100日元的商品需要收取3到5日元的手续费，这会对小型店铺的经营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呢一直是迟迟没有推开。那或许有一天呢，日本也会迎来一家摊位都就是任何一家摊位都可以扫码付款的时代，但是呢这一蕴藏着巨大商机的市场也必将伴随着激烈的竞争，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新进的势力到底能不能顺利的推行呢。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旅行号新鲜资讯就先播报到这里，马上有请我们的超级大来宾默默隆重登场来分享今天的神秘目的地，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样的熟悉又非常有这种激情有一种行进感的乐曲哈，我们来到这个正式的分享环节，再次用掌声欢迎我们的默默。 Hello 大大你好，大家好，我是默默。 哎，是的，今天那赶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地方是哪儿吧。 对，大家听到这个音乐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它是非常具有苏格兰风情的。 是的，肯定是苏格兰的一个地方。 是的，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苏格兰北部的一个群岛，叫做奥克尼群岛。 哇，奥克尼群岛这个还真的是听到很少。哎， 对，我也是刚刚也说到了嘛，其实我从中国的很多的攻略呀旅行网站上真的是鲜有这部分的攻略， 对， 但是后来我从这个外网国外的网站去看，其实这个岛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去发现美好啊发现风景的一个旅行目的地。 哦，真的吗？那它到底有多美，怎么去到这个岛我们这个马上要和盘托出了哈。 嗯， 对，首先这个说一下这个奥克尼群岛，它是在苏格兰的一个 北部， 北部， 对， 哦， 属于这个整个的主岛，叫 mainland， 就整个的这个大英的这个群大岛的主岛的北部。然后如果从中国去的话， 对，怎么去应该是很麻烦吗？ 其实肯定首先没有直飞。 哦， 我这次选择的是两飞一船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从北京坐飞机飞的是伦敦希斯罗机场，然后从希斯罗机场转机去阿伯丁 Aberdeen。 Aberdeen 呢是苏格兰的一个城市，那大家知道可能苏格兰最有名的叫爱丁堡。 对， 阿伯丁也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北部的海港城市，据说是整个英国的第二大海港，第一呢应该是南安普敦，那第二呢就是 Aberdeen。 所以我在 Aberdeen 呢也是安排了大概两天一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两天一晚的行程， 对，然后之后呢坐这个渡轮 The North Link Ferry， 大概坐了一宿的时间，对，或者是如果是下午坐的是下午4-5点钟上船，晚上11点，大概6个小时的航行的航程，就到达了奥克尼群岛的首府，叫科尔沃尔，这个地方。等于说我整个的这个行程是有点舟车，但是因为我在阿伯丁住了一晚两天这样，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算是放松一下，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城市也是挺不一样的选择。 对，我觉得这个行程就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还真的是可以把它分切成不同的板块，然后都可以玩得很爽。 对，你像我其实只有一周多一点，就大概8-9天的行程，而实际上我主要是放在了奥克尼群岛，然后其次呢我阿伯丁玩了两天呢，后来我估计我以后还有机会会说到比如我在伦敦也待了这样的1-2天，所以实际上我一次旅行去了3个城市，有主有次。 是的，就是虽然说它这个可能像伦敦啊或者说阿伯丁这样的城市并没有留太长的时间，但是可以下一次再去深入的去玩嘛。 这次主要是以走马观花为主， 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跟大家分享我此次这个旅行经验。对， 我觉得还是一些比较干货的东西啊。 对，没错，比如像坐飞机，我们先说从坐飞机坐起哈。那说起，因为希斯罗应该有5个机场，有5个航站航站楼。 对， 那我此次呢坐的是国航去的，然后呢我在国航呢是在它的 T2 转机，那我索性就选择了一个同样在 T2 从伦敦飞阿伯丁的这样一个航班，这样 直接是在 同一 一个 机场， 对，从一个 terminal 就可以转、 哦、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省去，因为有一些 terminal 它转之要有的坐小火车还好， 是 的， 有的机场 它要不同的航站楼来回穿梭 非常的麻烦，如果你的转机时间有限的话、哦、那尽量选择是同一个航站楼转机。 嗯， 对，那这次我正好选择的有一个 小提示哟，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我选的是叫 Flybe 一个廉价航空。 嗯， 那如果大家订廉价航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有一些廉价航空是不含这个登机行李的， 对 对，有的航通常的航空公司含一件，比如说20寸以内18寸还20寸这样一个登机箱、 嗯嗯、 但是有的航空公司可能一件都不含， 嗯，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提前买好了这个你的行李，而且还要提示有的航空廉价航空它甚至比如说超过多少公斤的行李是不允许，就是你说我多加钱都不可以，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根据你的此次出行的行李的这个重量和大小来选择 去选择航班。 对，如果你说真的我就东西特别多，那就可能就选择非廉价航空，比如英航啊什么就好了、 嗯、 对，所以这次我飞到阿伯丁以后呢，住这块我觉得也挺有学问， 嗯， 因为我说我在阿伯丁也住了这样的一晚的时间， 这都是提前订好的吗？ 当然是提前在网上做攻略、嗯、然后通过一些网站去订的、 嗯、 大家其实出去玩的时候住，我认为啊有三类选择， 嗯， 一个是我们通常知道的叫 hotel、 嗯、 也就是旅店，或者是我们的宾馆， 对， 有一个呢叫做 apartment 公寓、 嗯、 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去 好多都是公寓式酒店啊， 对，哎，公寓和酒店之间有一种叫 in、嗯、inn，哎，这个 in 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我们叫 holiday in 或者什么 in、在国内好像分的不是那么清楚， 是的， 但实际上在国外我觉得分的还是蛮清晰的。 它这个 in 是什么概念呢？ 哎，我觉得 in 呢就是介乎于酒店和公寓之间，我之前我也没有想到、 嗯、 那我这次订的呢，我不是给他做广告、 嗯、 就是我真的是从网上看的，叫做 residence in Aberdeen、 嗯、 就这样的一个 in，对， 是的， residence in。 那我去了以后我一看呢，哎，它这个首先它像它有酒店这样的前台、 oh, 也有酒店是这种简单的咖啡吧，然后它的房间呢跟酒店很像， 嗯， 但是它有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小的开放式厨房， 哦、oh, 我知道了， 所以它的活动空间会比酒店要大一些， 嗯， 然后它呢又同样有酒店的服务，但是你知道酒店的房间、 嗯、是统一装修的那种风格吗？ 对，统一装修 的。 而且我这次选的这个我觉得算是定着了，它的这个位置很好，在 Aberdeen 的市中心、 嗯、 而且它刚刚应该是开业两年，很新。 嗯， 对 嗯， 我们知道租的公寓，国外的公寓基本上是不提供人工服务的， 对， 或者说是三天给你打扫一次，然后有时候你要去晚了也没有前台，你需要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告诉你一个密码，你进去拿钥匙。 是的，基本上就是 Airbnb 上那种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嗯、 OK， 那这样的一个in 它是有酒店的这种服务的配置， 嗯， 但是同时它要有这个公寓的，如果你真的说我愿意去在超市买东西自己做、 嗯、 它的这个in里边的这个开放式厨房可以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对，因为大家知道欧洲旅行、 嗯、 如果你要去美国去澳大利亚可能租公寓会更多一点、嗯、但是我觉得去欧洲也要享受一下他们的服务，同时呢但是住酒店又确实有点觉得太局促、 嗯、 你要有时候要真的想自己买点东西做的话，选择这样的一个in是一个非常好的恰当的选择，价格也不贵。 是的，嗯嗯 ，in 呢是介于这个像 Airbnb 这种民宿公寓，然后和酒店之间的一种，哎，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啊，大家不妨可以下次旅行的过程当中找一找有没有这个类型的酒店。 搜索关键词的时候搜 in， 我觉得就应该都大差不差的。 哎，是的 ，inn，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哈、 嗯， 一定要选地理位置好的，我觉得就是住。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 尤其你会以这个住为一个辐射点、嗯、你辐射，如果你去每个景点都很方便的话，会省你很多时间也不会很累。 是的是的，就是实在不行那个东西多或者说累了，我还可以回来歇会儿然后再接着走。 我这次在阿伯丁就是暴、嗯、开启了暴走模式，然后就是真的是早上出去然后中午累了回去稍微歇会儿。 嗯， 嗯， 而且我觉得这次我住这样的一个inn，我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大家知道公寓是绝对不提供餐的、 嗯、 就算提供餐也是很简单的简餐。 对， 哎，那我住这个 the residence inn 的时候，就它的晚餐也挺讲究、 嗯、 就是我也会发现他们当地的人也会选择去这样的一个地儿吃一个，其实它就是也像是一个大堂吧， 嗯， 但是它这个餐呢，就是首先人均大概20磅左右，也就是200块人民币， 嗯， 你会有一个前菜、 嗯， 会有一个主菜，会有一个餐后甜点，然后 正餐了， 对，就我觉得就很好，而且它、比如说我吃的它的这个汉堡包，大家知道其实苏格兰的牛，一方面是它的 whisky 有名，这个如果有时间我会说， 嗯， 还有它牛肉叫安格斯牛肉 ，the Angus beef 是世界应该是四大知名牛肉。 其中之一了。他会用这样的安格斯的牛肉去做汉堡包，你想想，那平常我们吃的都是能就是牛肉碎， 肉汁鲜美， 真的是那种感觉，就吃完你会感觉幸福， 唇齿留香， 幸福指数就上升了。 是的，就是颠覆我们对汉堡的概念啊。 嗯哼， 对 对，所以你像，而且包括它的薯条，大家知道这个英国嘛， 嗯， 其实苏格兰也算是英国一部分嘛，那 是 都是什么 fish and chips， 那这个 fresh fire 就是薯条， 嗯， 这薯条都不一样，他们有的叫 double fire 和 triple fire， 就是它是两炸和三炸。哎，我说这有什么讲究？他说，比如你三炸，可能第一下炸的是它的里面会炸的软一点， 嗯， 第二炸下第二次锅是炸的脆一点， 哦， 第三次炸好像再让它焦一点，反正那个炸薯条也很有讲究。 哦， 然后同时它切鸡，他就觉得说，其实有点像咱们中国，就是你手擀面吃要比机器压的面是一样，他们也是手切的薯条，他们就说好像口感上要比，这种机器切出来薯条甚至更好吃。所以， 哎，是的， 对，所以你看我在这个印里面就吃到了这个，哎呦，真的是都叫薯条， 嗯。 就是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嗯， 其实我刚才也在想说，这个两炸和三炸和我们普通的过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反正道道也不做饭是吧？ 是，我也不做饭， 所以我们根本不 是的，也解释不了。但是他们肯定有自己的一个方式， 对， 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些薯条，是不一样的味道。 嗯， 好，这是印给我们提供的，这只是在这个阿伯丁这城市住的部分哈。 对，然后在 住了一晚。 阿伯丁逛的话，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地儿就值得去看看。它这个地方呢， 嗯， 叫 Foodie，FOOTDEE， Foodie。那其实如果愣翻译过来应该叫渔村。 Oh， 大家知道其实阿伯丁呢是苏格兰北部一个很重要的海港城市， 嗯， 那在几百年前其实那也是一个渔村， 嗯， 那当时呢就在出海港的位置建造了这样的一个渔村，有点像不恰当比，就像我们中国很多沿海城市的小渔港小渔村似的。 oh， 那建了现在叫 Foodie， 嗯， 它其实依然保有了几百年的这样的建筑，可能都是当时的， 嗯， 打海出海的渔民回来然后就直接就在渔村住下了， 嗯， 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规模。 哎， 那现在这样的每一个小房子我觉得有点像，也许不太像，就是有点像那个圣托里尼岛那种小房子似的，每一个房子都非常， 哦，美啊， 非常的鲜艳。 哦， 比如它，其实我去阿伯丁的时候，它可能是下雨天。 哦， 说阿伯丁是， 哎，我还真没有想到阿伯丁是一个色彩鲜艳的城市。 对，就是说它是灰色城市，也说它是银色城市。当它下雨的时候，可能是灰色的， 嗯； 当它不下雨，当光打在海岸线上打的房子是银色的， 银色的。 对，在银色当中，它比如它的这些渔民会很巧妙的把自己的窗户框、把自己的门刷成很鲜艳的红色、黄色，带了一点这种彩虹的颜色。所以你知道在那种反差色里面逛，而且 Foodie 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好，到底有多值得期待呢？我们下半段哈，接着好好聊，不要走开。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型阵雨，东转北风2-3级兼4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哪儿爽就去哪儿，旅行五间道，欢迎来到我们的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让我们隆重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许久未见的旅行达人张默，欢迎默默。 大家好，我是默默。道道你好，1073的朋友们大家好。 哎，是的，哎，这个每次来都这么的正式哈，其实都是非常熟的朋友了。 对， 今天分享的这个地方，就是刚才经过上半段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的分享，我就觉得已经是勾起了大家的胃口哈。 真的，阿伯丁 饭都不吃了。来听我们的节目。阿伯丁哈，阿伯丁这是苏格兰的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 是， 对。其实刚才我就一直想问，阿伯丁这个城市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大的城市吗？ 其实怎么讲，阿伯丁的城市应该是有几十万人，大概30万人，和很超级就比如像伦敦啊、巴黎这样的 那肯定是 超级城市没法比。但我觉得它也有小城市或者中小城市有它的味道和韵味。 是啊，刚才说它是一个多彩的城市。 对，而且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多彩，一方面是比如说它的这个 foodie， 它的小渔村里边的色彩。同时我觉得其实他的这个人的生活状态也是很多彩的。 是吗？ 就比如说在他每个周末周五的晚上，在他的这个阿伯丁的音乐厅会有这样的一个当地的传统的有点像舞会似的。 哦， 对，这个舞会它的名字呢叫做 Kelly， 就是如果英文拼的话叫 CEILIDH， 应该是苏格兰语的一个拼音或者一个单词叫 Kelly。对，其实是苏格兰，大家应该是看过苏格兰的那个踢踏舞大河之舞。 嗯， 对，我觉得它是有点像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可能先是喝酒聊天，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算是领导者，算是这个有点像这个 领舞， 对，有点这种领舞或者活动主持人，就会出现在这个音乐厅的中间。 哦， 会当音乐旋律响起的时候，他会先跳一段，然后呢让大家去学，然后呢他再跳一段，大家再学，然后就有点像，我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在很空旷区看到的快闪似的。 哦， 最终呢是所有人都加入到这样的一种跳舞当中。 哇，那这个好热闹啊。 非常的嗨，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好像说在中国，在广场上跳舞的都是一些爷爷奶奶啊、大爷大妈那种。哎，我会觉得说当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选择周末的晚上？咱们可能周末去泡吧或者去 K 歌， 其实他们当地的年轻人周末真的会选择，因为这个这种舞啊，就叫 Kelly 这个舞呢，真的是传统的苏格兰的舞蹈。 是的，我觉得如果咱们的那个广场舞呢，能稍微改进一下的话，年轻人也会加入的。 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他们既因为他们我听他们年轻人说，他们一定要保留自己传统的苏格兰民族的风情。大家知道，其实苏格兰那个男士是穿裙子的吗？ 是的，苏格兰裙。 对，而且苏格兰裙里面是不穿内裤的，要真空穿。所以我本来想借一身，说照个相，但是他们好像每个人对这个衣服非常珍贵。 哦，是的，我脱下来给你的话，我就没有衣服穿了。对 对，所以就是真的，我觉得当地的这些年轻人，到了周末的晚上，聚集在阿伯丁的音乐厅，大家可能喝喝酒、聊聊天，聊聊可能是很时尚的东西。然后配合着，比如像刚刚的那样，我们放的那个音乐， 是的， 又有点传统，但他那个节奏是明快的，配合这样音乐去跳他们传统的民族的这个 Kelly 这样的舞蹈，真的是一种，就是你又继承了自己民族的特色，但是你要有新鲜的元素在里边。 是的，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觉得也会给他带来很鲜活的一个部分哈。 对，这样等于历史就得以这样通过时尚的方式去传承。 对，这么看来，好像阿伯丁这个城市是既有传统，然后又有现代的部分。 它的建筑很多的都是传统建筑，但是在传统建筑里，比如说它是一个看似很古老的博物馆，但是里面它展出的东西可能是后现代的东西啊，文化的东西、艺术的东西。 就是建筑外，就是从外表来看，它可能是比较古板，比较守旧， 是 一进去哇，全是那种焕然一新现代的部分。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碰撞所碰撞出来的艺术的火花才是这个城市最大的活力所在。 是的，看来阿伯丁这个城市值得我们慢慢的去了解和探寻啊。 是 是，那么在阿伯丁这两天，相信默默收获了很多，也看了很多好玩的东西啊。 没错， 但是本次旅程的最重头的一个重头戏还不是这里。 对，是奥，就刚刚一开始说到的 Orkney Islands， 就是苏格兰北部的群岛，叫奥克尼群岛。那这个群岛呢，距离阿伯丁这个城市大概有200多公里。对，直线距离应该200。 得坐船去。 其实它有飞机和船两种方式，但是我后来也我这次选择的是渡轮。其实也发现，其实当地无论是苏格兰的，包括英格兰或者整个欧洲的游客，很多人更愿意选择这种ferry， 就是渡轮的方式。他们会觉得说，其实你想过去的人，如果想从这个苏格兰本岛去到那个岛。包括维京人去那个岛都是 游过去， 都是这个好像有点困难哈，就是都会选择这种传统的古老的方式， 就坐船嘛。 对，那你其实你现在也是，就是更有那个韵味儿。就是过去几百年前的航海家们，这些渔民或者怎么过去都是通过船，那现在可能有更现代的渡轮过去，你可能去追寻着他们的脚步。 对对对，我们就是现在你想这个船和过去那个船还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对，现在这科技多发达呀，所以说这个时间啊包括这个稳定性啊都更好。 而且我一定要强调它这个 ferry 啊，就是我觉得感觉有点像小一号的游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坐过那种什么十层楼高的游轮。 是的。 那这个 ferry 呢，它首先是从阿伯丁港出发，去的时候呢是基本是下午5点开船，3点就可以登船。那到达The Orkney Islands 的首府 Kirkwall 呢是大概晚上11点， 要走这么长时间， 6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不枯燥。为什么？因为这个船上面首先。我记得它上下一共相当于有6-7层楼高，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小的渡轮。 然后那它这些都是客房吗？ 哎，就是你也可以选择客房，它客房有2人间、4人间，有窗户的，没有窗户。这游轮不也这样吗？ 对呀、啊，对呀、 啊。这样的房间如果有床的房间里面，还有个自己私人的卫生间可以洗澡。那这个价格呢，好像是大概。单程大概100多镑。对，如果你同样可以选择是座位，它的座位有点像我们坐火车的1等座、2等座，也可以把那个座子稍微的放下来一点休息。 是的。 那这个价格就便宜很多，大概是20多镑。 哦，那很便宜啊。 对，然后同时它也有那个，如果你真的想在船上5-6小时洗个澡，你也可以付费洗澡，可以投硬币，大概2英镑洗一次澡这样。 那除了洗澡，一般如果是游轮的话，因为航行时间比较长嘛，它肯定还会有一些娱乐的项目啊什么的，那还有一些餐吧、咖啡厅，那在这样的渡轮上有吗？ 一应俱全， 哇！ 所以你看他上 面，他才6-7个小时，他要不要这么完美？ 所以你看我上去，我也就很，我刚开始给我感觉，要是不是渡轮就坐那儿看看海，然后漫无目的的看看书。 对，一般我们看的渡轮也就是这样。 对，但他这个渡轮上，首先有电子游戏区，大家可以投硬币去玩最新的游戏，虚拟那种现实游戏。 来吃个鸡， 好吧？ 吃个鸡没有啊？ 但是他船上是有无线信号的，所以你手机是有信号的。 是免费的吗 ？WiFi？ 可以，对，免费连。 太棒了！ 然后对想吃鸡就可以吃鸡，然后同时 网速还可以啊， 可以、有电影院，就是它有简单的电影、你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它也会有这样的排片的安排、电影是免费的、然后有餐吧，我也在床上吃了一顿饭、然后可以去观景啊，就是我们有咖啡厅啊等等，基本上我们游轮上有的东西基本上我觉得就简单东西在这个渡轮上都有。 我觉得这个渡轮简直做得太完美了、因为我都超级想坐一下这个渡轮，因为我没想到它六七个小时的这个航程的时间还会有这么多的房间，就是你可以休息或者什么。一般来说这个时间好像就基本上都不需要睡一觉， 真的、你像我去是五点走，就是下午五点走晚上十一点到、我去就是选择的坐的座位、我回来是、我当我返程的时候我是晚上十一点的船，然后早上六点到阿伯丁，所以我回来、是住的房间，这样我也是都体验一下。 哎，是的， 对，而且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它阿伯丁港，它出港的时候，它那个航道是有点曲了拐弯的，所以但这个船的体积非常大，如果你要能够站在这个制高点啊，你去看着你会看那个船有点像咱们开车揉库似的，那个船长是揉这个船，就是他会有船长和大副二副会站在船的两侧，比如说这个往左三十度，往左三十度，好，往前走一点、右边就非常好，这个船左拧右拧就拧， 然后就出去了， 哎，就真的是很好玩 儿。 对，所以真的啊，渡轮上的这个几个小时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 对，我觉得渡轮大家不要这个把它单纯的当成一个交通工具啊。 是。 对，还是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那终于到达了这个 奥克尼的首府科尔沃尔 。 对，Kirk 这个词呢、K-I-R-K。其实如果用英文啊，标准英语应该是、其实是 church、 教堂 church, 教堂的， 对，其实如果愣翻译应该叫教堂的墙、Kirkwall 嘛、对，科尔沃尔。那这个城市呢是奥克尼群岛，因为奥克尼整个群岛一共有70多个岛屿、基本上有50多个岛是有人的、那它的这个首府呢科尔沃尔呢其实也不过才有大概8000人。 哦，这么少的人， 对，所以感觉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我这次呢还没有住在科尔沃，因为你知道每年夏天的时候是奥克尼旅游的一个旺季，我选择了是奥克尼群岛的第二大城市叫 Stromless， 斯特姆莱斯，其实就是风暴很少 Strom。Strom Stromless、对，就是很安全很平静的这么一个城市、那这个第二大城市也就3000人 啊、 对，而且我住的那个是叫 The Ferry Inn， 同样哎，问题来了、 又是个 inn 是吧、 对，而它这个 inn 呢其实 The Ferry 呢它又有 hotel， 就是有酒店，也有这样的公寓，就是它是什么样的都会有，对，那你也同样可以做饭，也可以同样在它的，我也，但是我觉得这次之行我记忆最深的就是 The Ferry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旅店，其实我们一定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很大的酒店，可能也就十几个房间20房间， 很 简单，但是它一楼的就是酒店，一楼的这个餐真的是给我留下，我认为是此次之行不是最昂贵的，但是一定是我印象最深的。 对，是因为太好吃了吗？ 其实他做的你说多好看没有，我后来去伦敦也吃了很精美的，就是他的这个性价比，我是一个非常追求性价比的人，可能一餐下来十几磅，但是真的很划算，比如牛排真的我觉得有400克，就比 哇 就非常大， 比脸大的那种， 至少比道道的脸是要大 啊，那确实很大了。 对 对 对，所以就像这个酒店的餐，所以我原来我们出去如果在内地玩可能会担心说，哎，酒店的餐不好吃， 对， 会不会贵？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出去玩，特别是我刚刚说到的 Aberdeen 的 Residence Inn 或者去奥克尼的这个 Ferry 的 Ferry Hotel，一定选择要至少在酒店吃一餐，而且它是包早餐的，你知道这个英式的早餐啊，就是它会有传统的，比如说英式香肠，有些蔬菜水果，有果汁，有面包，有黄油，同时它的早餐是含一个主菜的， 他们早餐还含主菜。 对，那你像我第一天我选择是吃它的一个有点像铁板煎的鱼，它煎的是海鲈鱼，因为奥克尼也是海港嘛，它有非常新鲜的海鲈鱼，那第二天我喝的是海鲜粥，就是你早餐除了吃一点，当然你说你胃口没有那么好，你就单纯的吃一点那个自助的一些东西就 OK， 但如果你要说我真想体验一下，一定要它，而且是含在这个价格里面的，所以你们到了，如果大家去的话一定要拿那个菜单，不要不好意思，它是 include the main dish， 就是一定会含一个主餐的、 是的，大家要体验一下哈、 对，所以就是去就是从阿伯丁坐船坐六个小时到达奥克尼、那奥克尼呢我认为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科尔沃尔，就是一般的游客可以选择住在科尔沃尔，因为确实去到后面会说到很多景点方便， 还是这个比较大的城市嘛， 对，那对大概几千人的，对，八千人的城市，那如果你说反正我也自驾，那比如我这次就是有朋友接，对，开车从科尔沃尔到 Stromless 的话 好爽啊， 大概 半个小时的时间，四十分钟也就到了。这样一个就更没有什么华人或者中国人去了。当然不是说有中国人就不好，就是你会有一种更不一样的体验。 是的，别说中国人，亚洲面孔都很少。 我这次可能我印象中，在这个岛上应该是一次都没看见。 是吗？那现在就我发现这个奥克尼群岛还不是说普及到我们亚洲的这些旅行者的意识观念当中，还没有把它加入到行程的 list 当中。 对，所以这个地方真的，那越是没有人去过地儿，我觉得大家就应该去抢先去感受。 是的，那么大家就很好奇说，那去到这儿，这个苏格兰风情哈，它的自然风光是不是特别的美？ 所以我接下来要说这事儿了，就是我可能因为我当天是晚上11点到的嘛，也没有看到什么，然后我就记得我住的酒店就是 Stromness， 是在它 Stromness 的一个码头前，应该也算是它这个小镇的市中心了，镇中心就睡觉了。第二天起来，后来我的朋友 Dave 就带我们。就说呢，今天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行程吧，准备好，我们准备好，然后就开始开车。开了也就几分钟就出了这个镇中心。然后接下来映入眼帘的就是成片的绿草山地，因为 哇天哪， 苏格兰是那种就是高山地嘛。 对啊，就是全都是那种苏格兰高地嘛，是不是？ 对对，然后满眼的绿色，然后绿色当中每一块有放牧的，因为这个苏格兰的这个科尔沃这个岛还有很多的牛。对，你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牛，我觉得有点像内蒙，像草原，因为到了八月也是盛草期， 对， 非常好看。然后它是一个岛，当你不经意的开到沿海的路的时候，你会看到一边是，因为它主要是以这种石质的岩石的岛，它不是沙岛。可能它是因为再加上北大西洋独特的这种地理地貌，加上气候， 北大西洋的侵蚀让它没有这样的细沙。 对，你就会感觉一边是刀削的悬崖，甚至它有一些缓坡，一边是绿色的山坡，漫山遍野的牛，这种反差感。所以那个 Dave 这个岛上的我这个好朋友，他又说，其实奥克尼的颜色是绿色和蓝色。绿色象征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漫山的这个绿草。 对，绿色反而是温柔的那一方。 对，而蓝色呢是一种冲击色。一方面呢象征的是蓝天，还有就是蓝色的海水。所以我们第一站到了的一个也算是景点，叫做我看叫 Yesnaby，Y-E-S-N-A-B-Y， 是当地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然后它也没有一个墙或者怎么样，就是你把车开到那儿，可能也没有闲有人去。你看我们还算是暑假的旺季， 对。 然后呢，就暑期旺季的话，可能，我们走在这个绿草地上的时候，可能偶尔会有一些当地的游客跟你擦肩而过，可能也就我整一趟行程也就遇到了几十个人，也就这样。然后呢，走在这个真的你脚踩在这个绿草地上的时候，然后你看到远处的是大西洋的海。然后非常波涛汹涌的感觉拍打在岩石上， 这个我感觉就是太壮阔了，就你在那种场景下会觉得人非常的渺小，而且整个心胸整个人生的宽度都已经打开了， 特别就视野特别的好，然后你会看到有只有海鸥在岩石和海浪之间的这样的就是那篇文章吗，就那是海燕哈，对， 海燕， 对， 没事，海鸥也一样的， 对 对， 就是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就你会听到他们在这种悬崖峭壁之间飞翔，然后鸣叫，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草地，然后远处的这个牛群，这种感觉就是那幅自然的画面，我觉得真的是让人，我们久居大城市的人，你真的一定要去放松去感受一下。 是的，就是老说我们去英国可能去鉴赏历史啊，去品味这些建筑啊，或者说这个文学底蕴等等等等，会觉得好像说欧洲很少有这样的大景，但其实苏格兰全都能满足，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奥克尼群岛上。 对，而且我觉得奥克尼还有一点很神奇的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只有自然风景啊？后来他们非常自豪的说，其实奥克尼群岛是有历史文化遗迹的， 是， 而且是被列入了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它那个景点呢叫做 Standing Stone， 就是有点像。伦敦那边的一个 有点像巨石阵那个， 哎，有点那感觉，就它，但是呢，我觉得它最不一样，他们的卖点是，他说你是可以去触摸的， 太好了，巨石阵都不让人碰， 对，都离很远，所以他说这个岛可能也是因为游客不多，所以他真的是他们打的点叫做，我希望大家可以和5000年前的文化去进行一个交流。就是我还记得我趴在那个巨石上，对，把我带走吧，就是那种感觉，对，就是我趴在那个石上照了一张相，就是他会那种感觉很神奇，而且他也是那个石阵好像有点像那个伦敦巨石阵似的，就他会根据的是天象啊，或者根据一些很神奇的原理，而且据说那个石头，我反正我在那看，基本上大概得有3层楼高。他们说其实都是完全选自于这个岛上的岩石，但是在几千年前是如何把它立在那儿， 怎么？ 这又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 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解开。 对，就是当时有朋友来分享说，这个英国巨石阵的时候也是说，没有人知道是怎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立在那儿，并且还能够把它挪上去。 对，所以其实奥克尼群岛这个它的点真的就是你可以去触摸到5000年前的历史，这个点非常，而且他们这现在还在开发，就是它还有很多的遗留下的一些石阵，就是他们我去到也看到他们的这个志愿者正在开发，小心翼翼的，据说全开发出来可能要几年的时间。 我的天哪，就是不光是有这样的自然风光，就非常壮阔气势磅礴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让人觉得很神秘的部分，就是历史的遗留，这些世界的遗迹。那其实城市的部分也有很多可以去观赏的，对吧？像 Kirkwall 还有 Stromness， 对， 都是可以去让你好好逛一下的。 对，就它的城市不大，但是很精致，包括它的有一些教堂也值得去看，而且我觉得 是不是教堂很多？ 真的，它大教堂、小堂有很多， 是吗？ 对，然后它的，我觉得。当时我上午逛完以后就很兴奋，然后一点多那个后来我的这个朋友就说那要不带你去吃个饭吧，我说好啊，然后他带我们去吃了一家去吃饭。其实要说这个吃奥克尼也可以说很多，我觉得我先举一个吧，就是这个地方应该叫奥克尼，其实它这个饭馆的名字，其实奥克尼饭馆都很随意啊，这个名儿，比如说我后面有机会我也说到，比如叫教堂咖啡厅 啊， 但是我想先提的叫做奥克尼酿酒厂。 奥克尼酿酒厂， 对，其实 就叫奥克尼酿酒厂。 对，其实的奥克尼 Brewery 就是奥克尼酿酒坊的这个餐厅的名字叫这个。而且呢，大家知道可能知道德国人很爱喝酒， 对， 比利时啤酒很有名，但其实奥克尼群岛就这个岛上都有这种非常有名的啤酒。那其实这个餐厅就是一个啤酒的酿酒坊，而且它是拿当地的一个小学。改的，可能当时据说这个 小学改的， 就是，就这个老板啊，当时在小学读书，后来可能因为这个岛上也是小孩越来越少，这个小学就荒废了，他就有点可惜，他就把这个小学的建筑给盘下来。 是的，当年他可能是学习不好的那个学生，然后长大之后说，哼，我要把这个小学买了，改成酒厂， 真有这感觉啊。所以，但是你看，学习不好的孩子都是有大志向的。 是，然后就是说，你这么说的话是，那让我们学习好的怎么办喽？ 你来打工就好了。 对。没有开个玩笑哈，还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好好学习，你怎么经营酒厂？ 对，所以其实他是拿他的小学改的，然后呢，他去有他的特色是先酿的当地啤酒。你可以4英镑选择6款，每个一杯去尝一尝不同的度数、不同的感觉。然后中午的饭呢，也同样有，前餐的这个汤，有主菜。有餐后甜点，这种感觉大概人均10几磅就可以吃得很好。 哇，这还真是哈，就总体来看，像奥克尼消费是肯定不是特别高的那种， 绝对可以接受。 是的，然后呢又是比较小众的一个目的地，旅行者都比较少，如果你要是错开比如说旅游旺季的时候，那就更加惬意了，就即便是旅游旺季人都应该不多吧， 因为它岛的承载能力有限。而且知道你看我这次在从伦敦入境的时候，他问我去哪儿，我说我去苏格兰的奥克尼，那个签证官都就或者那个边境人说那个地方我听说过不错，我都没去过，祝你玩的开心。就当地人对那儿也很向往。 是的， 但是很多人也都 不一定去， 他们都不一定去过。所以真的是一个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旅行目的地。 是的，奥克尼群岛就在苏格兰的北部，等待着大家去采撷它的风光。 是。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默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谢谢， 谢谢。当然呢，也提前预告一下，本周日默默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继续分享我们奥克尼的布 好说东西太多了。 是的，真的是太多了，一期节目说不完，直到晚上重播9点钟，不要忘记哦，拜拜，明天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煤山雀，煤是煤矿的煤。我们的性情活泼，不会特别的害怕人的存在，所以即便你靠近我们，我们也不会显得特别慌乱。但是如果你吓到我们，我们就会迅速的飞开了。被笼养的煤山雀也有很多，大多是雄性鸟。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雄性鸟的叫声更加响亮，所以得到了不少爱鸟者的青睐。但我们还是更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中，而不是在笼子里。 自然界中的眉山雀主要生活在海拔较低的树林中，一般海拔超过300米就不太容易找到眉山雀了。有的时候眉山雀也会到平原地区的小树丛中去，目的主要有两个，活动和觅食。为了照顾好后代，眉山雀会精心筑巢。眉山雀的巢通常住在树洞中，此外诸如适合的石缝等也是眉山雀会筑巢的地方。 眉山雀体长10厘米左右，头顶、颈侧、喉以及上胸都是黑色的，翅膀上有两道白色的斑块，颈背部也有大块的白斑，使我们有别于褐头山雀和沼泽山雀，背部是灰色或者是橄榄灰。别看我们体型不大，但小小的身体里却蕴含着大大的能量。如果我们的领地被侵犯，那我们可是会挺身而出，誓死保卫我们的家园。 因为眉山雀的胆子大，人们可以在公园甚至在自家庭院中就能看到。大兴新城滨河森林公园中就有我们的身影。现在来到这里，从南大门进入公园，立刻就会被大片的绿色蒙住了双眼。不用下到北方沼泽，一样能看到让人心生苍茫之感的芦苇荡。公园里的湿地面积在150亩左右，湿地里种植的大多是芦苇和梭鱼草，足足高出水面将近一人高。公园贴心的在施工时设计了伸向芦苇荡中的水泥石阶，只要小心的从主路面下到石阶上，就可以深入芦苇荡了。 大兴新城滨河森林公园在这儿逛一逛，沿着石阶深入湿地，在风吹芦苇荡，芦苇们被吹弯了腰的时候，摆一个低头或者是迎风的 pose， 不知不觉就文艺起来了。到傍晚时分，芦苇荡两边两排矮矮的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沿着湿地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苍茫，也很是惬意。在这里需要友情提醒一下哈，一般湿地的味道都不会太好，对于酸腐气息受不了的话，您还需要谨慎。 大兴新城滨河森林公园里的儿童玩乐设施很多，如果您家在西城或南城，那么恭喜您，基本上从城里到这儿也就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周末带着孩子或者带上童心来这玩玩都是不错的选择。在南大门附近有一片滑梯秋千组成的小型游乐园，推荐宽大的合金滑梯，滑梯的坡度很大，滑起来很刺激，适合孩子们躺着玩。再走远点就是人气十足的戏水区域了，这里有能在充气泳池中开的水上迷你碰碰车，一大片可堆城堡的沙滩，还有夏天时会定时开放的会喷水的花朵、蘑菇屋等小型雕塑，玩起来特别清凉。我们眉山雀也喜欢这样优美的环境。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秋天的夜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循环人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如同熄灭。爱的碎片铺满灰尘的乐章，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静静写下诗篇，等待送到海的另一边，却被起风别线。 You know 爱所危险。 惜的生命现在风浪重要，夜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也许明天